我想做一个骗子，我想骗到你的花容月貌，我想骗到你的嫣然一笑，我想骗到你的惊鸿艳影，我想骗你从豆蔻年华到人老珠黄，骗你一世繁华，那样我是不是真的拥有你了？一首自己写的歌，骗送给兄弟姐妹。我是梁小瑶。我这年少轻狂，父亲满身沧桑，我以为我只是以为你会伴我身旁。纵然我是骗子，纵然卑鄙无耻，没有你心的钥匙，我只是一个情痴。诗人我说梦话，浪荡我无牵挂，我这一生简单平庸，没有高尚想法。爱恨尽在缠绵，忧愁心中盘旋，想你的心潜入心田，幻想一入眼帘，孤独一人徘徊，寂寞这段独白，花言巧语感觉添加，可觉情深似海。留恋你的温柔，眷恋与你白头，愿你一切我都拥有，爱到至死方休。烈酒我一人醉，无人伴我憔悴，爱到深情无法相会，留我一人空流泪。走过千山万水，爱你此生不悔，累了生了不会狼狈，不会一人心碎。寻你三生三世，痴情每朝每日，想要和你形影不离，就像是你的影子。这份情放心底，这份意在凝聚，这个你我要抓紧，不管狂风暴雨。我的心你感受，我的爱你享受，每个清晨醒来都有你伴我的左右。我想入你心间，我想要把你牵，漫步在那小路边，我看着蝴蝶舞翩翩。这首词为你写，想与你的一切，爱而不得，心在滴血，孤单想你每一夜。这情话写到此，只不过我骗子，可惜你却不肯上当，不肯与我一辈子。本人永久联系 QQ 4606199，没加的朋友都加一下啊。 Thank you。